家庭旅行，3w.遨游.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网吧怎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为寻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徐涛。 这周呢，尚远和徐涛跟大伙聊的这个主题叫相声小品对对碰， 集中的展示， 哎，也是相声小品荟萃式的为您奉上。 对，不同的快乐给您带来不同的感受。 我们也说到了很多相声名家呀，也参与到了小品的创作表演当中。 对、 哎、很多是和小品名家合作演出的。 嗯， 那么今天是不是咱们来听这么一个段子 啊？听这么一段吧。 嗯， 就是王平先生和小品演员潘长江合作的一段节目，叫做《我的太阳》。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能回到祖国，在电视里为大家演唱，心情格外高兴。那么我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帕瓦罗蒂的学生。帕瓦罗蒂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那么我的中文名字叫潘长江，那么因为我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叫帕瓦罗蒂，那么我的英文名字叫帕瓦罗锅。 这个都是因为罗锅给耽误的。 忘了介绍了，这是我特邀的亲师啊。 在下是，谢谢诸位，在下是二锅头乐队的头，中文名字叫王平，英文名字呢还没工夫起呢，因为咱也没出过国，也没留过洋，闲言少叙。开会儿，罗锅。 哎， 啊，不是，那个帕瓦罗锅， 应该叫先生 啊，罗锅先生。咱们开练吧。 练，练什么意思？ 就是你们东北话“整”的意思。 你早说整不就完了吗？还练，我还以为英语呢，你这扯不着。 咱先练什么呀？ 我的太阳。 哦，你的太阳。 我的太阳 是你的太阳， 不是你的太阳，是我的太阳。 我没跟您抢啊，是您的太阳。 你喝了吧？ 没菜。 意大利，我的太阳。 哦，明白了，您的意大利的太阳。 什么叫意大利？不愧是二锅头乐队的头，妈真有点二，知道我的太阳啊，我的太阳， 哥们儿，他的太阳， 怎么改他的了？行了，他的他的吧，我的太阳，下面请听我的太阳。妈妈

我的太阳。没喝酒劲儿吗？ 一遍一遍的写一遍啊！明烟炮烟炮是吧？明 都收了 让您听到的是潘长江、王平合作表演的小品《我的太阳》。 借助这个节目呢，也把我们今天的对对碰的主题抛给大家。 哎， 今天的主题就是节奏音符大比拼。 哦，要弹唱了，唱歌是吧？ 对对对对、啊！ 哎，说到唱歌，我知道你的同事啊，这个徐涛的好朋友有这么两位，也非常擅长唱歌，有研究。啊、 对他们不仅这个歌唱的好，主要是。嗓门大啊，主要是感染力强。 是是是、嗯 啊、对对对，金飞和晨曦是吧、嗯、你说的是。 对对对是啊， 金飞晨曦你有什么喜欢的节目？ 我听过他们有一段叫改歌家是吧，听着还挺绕嘴、啊哦、 对对对对对、嗯、这个节目应该说在剧场的演出效果也特别的火爆。 哎， 相信在广播当中听出来也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精神愉悦的早晨。 好，我们来听听金飞晨曦的联袂表演。 戏曲晚会为什么要有相声呢？ 嗯， 相声跟戏曲非常的接近， 对， 都要打小学习 基本功， 基本功非常的重要。 哎， 你看我们相声演员什么基本功 啊？ 练嘴， 对， 为什么得练嘴？ 嗯， 因为每一句话得让观众听清楚了。 哎， 你知道吧？ 你这句话说的就够不清楚的，你嘴里有什么？这是。 所以说，在戏曲舞台上演出啊， 嗯， 咱得扬长避短， 啊， 咱不能拿咱的弱项跟咱的强项 PK， 是吗？ 咱演不过人家， 哦， 咱得来点咱拿手的， 啊。 所以说我提议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咱给大伙儿唱一个怎么样？ 你看你说完有人理你吗？这玩意儿， 这个哎。别停啊！你们别什么意思这是？啊！ 这么多戏曲家、曲艺家、歌唱家，你要唱你啊？ 怎么了？ 你要唱啊？ 怎么了？ 你这叫什么？知道吗？ 我叫什么呀？ 你这叫挖坑给自己埋了！你这叫举着鸡蛋撞迫击炮，你知道吗，兄弟？ 举着鸡蛋撞迫击炮，你什么意思？ 我跟你说，这你唱不过人家。 你看看。我今天不是说当着大伙面，我这人我吹牛，我不是这意思 啊！ 你说现场的各位，你说甭管台上台下，后台这么多艺术家，他们唱跟我没法比， 是吗？ 妈的，他们唱有调， 哎，你唱没调啊？你没调， 他们唱都是固定的调，我唱的调都不固定， 什么意思？ 这么跟你说吧， 啊， 无论是戏曲还是曲艺，甭管说的唱的。自你学得上来，我都能用流行歌曲给大伙改了。 你这话太大了， 一点也不大。 无论是戏曲曲艺， 对了， 你都能改了， 都能改。相信我这个即兴能力，你说一个，我给大伙改一改，不相信吗？来， 京剧能改吗？ 当然可以改了， 可以啊。 你首先说你唱得上来吗？ 我能唱啊。 你唱哪个？ 名段。 哪段？ 苏三起解，行不行？ 你看你说完，现场观众有理你的吗？ 哎啊。这怎么意思呢？ 你刚才说我什么来着？拿着鸡蛋撞迫击炮。 哎， 你要唱这个，你属于拿着鸡蛋撞原子弹，你知道吗？哎， 我至于吗？ 你要现场这么多戏曲名家，你要唱苏三起解，咱甭说别人， 啊， 咱天津京剧院王燕老师国家一级演员台底下坐着，你要唱青衣 啊？ 再说你的形象能唱青衣吗？ 我 这模样扮上能好看吗？ 我跟你说， 你要听我，你来一花脸，因为你脸长得太花了。哎，你 花脸就是脸长着花呀。我跟你说啊， 嗯， 不为听我， 什么意思？ 大伙儿都等着您改呢。 你唱得上来，我就改得上来。 来了，啊， 你来，我听听。 苏三立了红铜线，将上来在大寨前，未曾开眼我心内藏过王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去往南京端与我那三郎把心穿，嗯，就算苏三把命断，来世做犬马我当保皇。 来嘞，来吧来吧， 咱头牌的专家说他唱的怎么样？ 我好不好没关系，主要为听你， 主要为听我。 哎， 我给你改一改。 来， 哎呀，这改太有意思了。 改什么？ 我看现场来了很多年轻人， 哎呦， 还有个小孩 啊， 尤其许多跟咱们一样80后。 有， 我用一首80后的动画片歌曲改这苏三起解怎么样？ 动画片？ 对了， 把苏三改了。 你看看，我一唱，大伙准耳熟能详， 是吗？ 你听着啊， 嗯， 现场的朋友们给我鼓鼓掌，打一节奏怎么样？当一伴奏，一二三，走。苏三立了红铜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口心好惨，多么的君子听我言， 啊， 哪一位去往南也南京转，与我三郎把命传呐， 啊，吓我一跳， 昂昂昂，就说苏三把命断，来生当保还。 我说，哎，你看谁呀？您先别鼓掌了，我得问问你，你这段叫什么？ 多拉苏三。 哎， 怎么样？ 这个 啊， 嗯，再来一段， 还是不服气？ 对了， 你来哪个？ 相声当中有名的贯口， 哪段？ 张飞字儿。 八扇皮的选段， 来不来？ 你说得上来，不就能赶得上来？ 听这个， 我听你这个。 只见张飞 啊， 抱头环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部黑钢燃，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压二黑毫抓笔相法，二龙斗宝中银飘法，上嵌八宝云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眼连环甲，内衬造龙袍，红光裤，足蹬虎的寨靴，胯下马，万里烟卷兽，手指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大马曹贼停针，呔。 金庸一家张三爷在死，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扔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俺俩匹夫之辈。大喝一声，曹兵喝退；大喝二声，顺水横流；大喝三声，将党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党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自得万古流芳，莽撞人。 嘿，你说这个年轻演员基本功还真是够扎实的， 嘿， 真不错。 该你了， 嗯， 该你了。 哎呀，有点意思。是大过节的，你真是在这个舞台，你一点面子不给我留啊！ 来吧， 啊，听我这个啊， 怎么改？ 改出来就好听。 好， 再见。 会， 我不行。 会， 我 这跑哪儿去你哦？啊？好就夸下海口了，当着大伙儿说能改，我这段说一下，你 能改？你这段也太长了， 能不能改？ 枪火。 对了， 流行歌曲照样能改。 怎么改？ 有一个男孩，他名字叫张飞，圆圆的眼睛，大大的脑袋，胡子一大堆。他来到了荡阳桥，他看见那曹贼，我大喝一声：曹操老子，你今天要倒霉！让你后退，你快后退！你打听打听我是谁？我二哥关羽，大哥刘备，我名字叫张飞。让你后退，你快后退！你可千万别后悔！我大喝一声：曹操老贼， 怎么样？ 你就是要倒霉。 唱上来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青年相声演员金飞、陈曦二位为您带来的改歌架。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呢，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空中笑林栏目。主持人尚远， 还有嘉宾徐涛， 再跟您聊相声，听相声。 一会儿再见。 下边请您听一段孙伟演唱的单弦《风雨归舟》。 霎时见雨中风儿寒寒点睛。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7.5 度，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天空晴朗，光照充足，扩散条件还不错，适宜开展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 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俱佳，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28到12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略凉。今天白天天空晴朗，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腔。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欢迎您回到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徐涛。 哎，我们继续跟您聊本周的主题，相声小品对对碰。上半段咱们说的今天的主题啊，是这音符节奏大比拼，就是要谈到唱啊，或者说相声小品当中的学唱。 那么提到相声演员演唱方面，或者刚才用尚远的话说，有很大天赋的演员还是很多的。 是的， 我们北京有两位相声名家，也是合作了将近60载的王千祥和李增瑞。两个人将近合作60载了。 对， 而且两个人的声音条件都很好。 哎， 我们今天呢听一段他们的新相声。 好， 叫换包装， 请您欣赏。 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哎呀，那还用问呢？ 嗯， 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错了吧？ 怎么会错了？ 不对， 不对吗？ 大家为您鼓掌。 为我？ 为您鼓掌。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瑞还这么讨人喜欢呢。 谢谢大家，谢谢。可不是吗？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 鼓道长。 哎，鼓 道长， 贺道才。 凭什么呀？ 没感觉出来？ 没有。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是他呀？ 我怎么了？ 怎么了 啊？ 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毁烂。再看您这脸，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 是的。 观众不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 嗯， 得了，鼓两下吧。知道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下去吧，下去吧。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意思观众是哄我。 是啊，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碰头好？ 哎， 有 有吧， 有碰头好， 没错， 那是给我鼓的。 哎，给你？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你看，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相声演员呢。 错， 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 嗯 啊，您看这脸色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眼睛虽然不大吧，他挺精神。个子不高吧，长得特别匀称。好，好，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什么时候再来一个？ 我就不信你这一套。 怎么？ 我说了好几年相声了，多少也有点傻人缘吧？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了增强我的信心，您鼓励鼓励我啊！谢谢各位，谢谢。谢谢 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服气。 我当然不服气了。 知道为什么给你贺道才给我碰头好吗？ 怎么回事啊？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什么信息？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换包装吗？ 对，换包装 啊！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那你具体的说说。 理发馆 啊， 一包装，啪，换了， 换了， 换了，换叫美发厅。 嗯，对， 是不是？ 对， 照相馆一包装 啊 啊，影楼， 楼高了，价儿也高了，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举个例子， 饼干叫派 派， 核桃酥叫克力架。 嗯， 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冷猫， 有叫冷猫的。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哎，我换皮 是不是？不是，您一定要换换包装。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是啊， 啊，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呢？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商品 啊，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啊，还是属于百货类、啊？ 你呀、 啊， 属于日杂类。 哎。什么叫日杂类、 啊、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好，日用杂品 叫什么名字？ 我先给我包装名字。 包装名字呀？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多讨厌。 哎，这什么叫讨厌？ 你相声演员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调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叫红豆。 哎，红豆， 红豆， 我是那杂粮，对吧？ 不， 这名字耳熟、 啊， 有人叫过，给我换一个， 换一个， 换一个， 叫绿豆。 哎， 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可不会说别的了。 有一好名字， 叫什么呀？ 青春美丽豆。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带点洋味儿吧， 带点洋味儿 啊。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叫什么呀？ 叫 A B C 瑞。 我是那退烧药啊。 要不叫？X 瑞、 啊、我是那未知数。 要不叫 W 瑞， 还不如叫 WC 呢。 瞧不起。要不叫 Z 瑞，有了， 我叫 骚瑞、 哎、叫什么 骚瑞？ 骚瑞，您听了我叫对不起啊。 英语对不起那就是骚瑞。 哎呦，这名字好。 好吧， 谁做错什么事老得把我这骚瑞挂嘴边上。 你说那每天世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我叫骚瑞。 叫骚瑞。 我还有姓吗？ 叫李骚瑞、哎、 叫李骚瑞 不好听， 差点了。 叫骚瑞丽， 这骚味儿差劲。不要这，我叫 李根骚瑞。 李根骚瑞， 李根骚瑞， 骚瑞李根。 对，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这叫什么名字？ 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摆在一起，您得沾多大光啊。 我叫李根骚瑞。 李根骚瑞，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李根骚瑞也靠拢一下？ 怎么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那你叫什么呀？ 千祥龟。 哎，这叫什么？ 千祥龟。 千祥龟。 哎， 哎呦，这名字好，长寿啊。你叫千祥龟。 千祥龟。 你还有姓呢？ 当然有姓。 你姓什么呀？ 我姓。啊，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我连姓

今天我给大家说个相声 啊，相声 就是说学逗唱， 说 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啊，说的可多了，什么捧捧捧儿，蹦蹦蹦儿，这个憋死牛儿，那可令儿。 要不然我说最后天下没二字， 我说的比你好， 我说的比你真儿。 哎，一个比赛吧， 今天就在这儿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掰的白拐棒棍， 说南门呐，有一个面咱面臭南，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嘿，站在这个南铺棉门帘， 瞧了瞧面铺面冲南， 嘿，关上这个南铺棉门帘， 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把了把，面铺还是个面冲南。 你这么说可真对劲，你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足一份儿、啊，白色的屎个浪的凑不上个儿、啊，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洗澡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 哼，哈，哼，哈，哈。 以上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二位合说的《换包装》。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腐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菇。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虾油，是虾扑扑虾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得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哦，怎么才来呀、啊？人家一下子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 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是音符节奏啊，也就是演唱的大比拼。下面呢，我们请您听一位专门对演唱很有研究的学者为您介绍演唱的艺术，请您来听一听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杂音博士。 我听说你是一位优秀的相声演员呢、 哎、不行不行， 年轻有为， 不行， 好好说相声、 哎、 现在你就是一个相声的专家， 不敢当， 幽默大师， 过奖， 好好努力、 哎、 啊，希望您休息的时候到我那儿去一趟。 干什么呀？ 您可以看看我的演出。 我看你表演。 哎，对对， 你是演什么节目的？ 我是一个歌唱家。 哦，歌唱家， 著名的歌唱家侯月文先生就是我。 先生还先生了 啊？对， 没看出来。 歌唱家不能看， 那得 听， 得听。 哎，您可以经常听听无线电呢、啊、听听电视啊，里边经常有我。 是啊， 或者说您打开报纸看看广告，我们经常在各大戏院演出。 嗯， 有很多著名的歌唱家经常陪着我一块儿演出。 著名歌唱家陪着您演出 啊？对。 都哪位啊？ 经常陪我演出的有这个 谁呀、 啊？蓝英。 蓝英。 蓝英。 谁？ 蓝英。蓝英啊， 不知道， 今儿就个儿不高一小胖子。 你把姓带出来。 姓这个，姓郭，啊，郭、 啊、郭蓝英啊。 哎，对对，就是他，就是他。 你说郭蓝英不完了吗？站着还蓝英，蓝英，非得是干什么？ 我这么说，我们显得亲热呀，是不是？ 亲热。 有蓝英 啊， 有光熙， 哦，李光熙。 嗯，有玉涛， 马玉涛， 有国光的。 有香蕉的吗？ 香蕉。大苹果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叫香蕉的？ 什么叫国光的？ 国光的，国也是一个唱歌的歌唱家，也是解放军、歌唱家。 你把姓带出来。 姓什么来的？我们见面都不带姓，叫 什么、啊？是啊。 叫什么来的？ 嗯， 姓张。 嗯， 赵，赵钱孙李周，不是。 百家姓。 不是不是。你马国光，对对对， 把姓带出来啊！ 哎，这都是比较岁数大一点的了。 好、 哦，哎，这不最近又成长起这么一波小模蛋的来，又起来了。 小模蛋的， 就是年轻的又成长起来了。 你真敢说呀、啊！ 经常陪我在一块演出的有这个双江， 哦，李双江， 哎，木村， 啊，关木村， 古一。 李谷一， 大为， 哦，蒋大为， 哎，我们经常在一块演出， 哦， 啊，对，还是很受欢迎的， 是啊， 啊，后来有的观众他爱看呢， 嗯， 爱听啊， 是 啊，提前一个礼拜夹着被窝就跑剧场门口等票去， 哇， 哎呀，到时候他买不着票，他着急啊， 嗯， 他给我写信， 哦， 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太小了， 嗯， 你们找一个大的剧场演一演， 嗯， 后来我们就不在剧场里演了， 在哪儿啊？ 就改到北体。